角或冷樱桃，流光转眼化蝶抛人于海岛，退了暗潮，离散的候鸟啊，可还记得年少的歌谣。醉了喧嚣，哭不完锁心笑，怨恨我痴儿何足道。在风月关边找，是我不肯明了，我已白头，而你在何处到老。痴人一梦，横过万里黄沙无牵挂，痴人一世流浪，去那忘川。我一觉醒转，你一定就在我左岸，牵着手等一树桃花。枝桠灭了烟花，羌笛一曲吹罢，路过了谁家，散了烟霞，雨水终于落下，可还记得当年的浪花。一曲朝茶唱得好，欢也罢，怨恨我痴儿变恨吧。心也成天涯，是我不肯留下，我生花发，而你永远真年华。痴人一梦，横过万里黄沙无牵挂，痴人一世流浪，去那忘川。我一觉醒转，你一定就在彼岸，沏一壶茶，等一树桃花。痴人一梦，转过三千佛塔，残不化，痴人一路泛舟，去那故乡。我一觉醒转，你一定就在河畔，做一幅画，等着我抵达。在彼岸牵着手，等一树桃花。我看见那一树桃花。